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11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三分不思议等品第16。儿时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大事故出现世间，为不可思议事故出现世间，为不可称量事故出现世间，为无数量事故出现世间，为无等等事故出现世间。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如所说。善现，云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大事故出现世间？为诸如来应证等觉，皆以拔济一切有情，无时暂舍，而为大事。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此事故出现世间。善现，云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不可思议事故出现世间？为诸如来应证等觉，所有佛性、如来性、自然觉性、一切智性，皆不可思议。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此事故出现世间。善现，云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不可称量事故出现世间？为诸如来应证等觉，所有佛性、如来性、自然觉性、一切智性，无有情类能称量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此事故出现世间。善现，云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无数量事故出现世间？为诸如来应证等觉，所有佛性、如来性、自然觉性、一切智性，无有如实之数量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此事故出现世间。善现，云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无等等事故出现世间？为诸如来应证等觉，所有佛性、如来性、自然觉性、一切智性，无与等者，况有能过？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此事故出现世间。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为但如来应证等觉，所有佛性、如来性、自然觉性、一切智性，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为更有余法也。佛告善现：非但如来应证等觉，所有佛性、如来性、自然觉性、一切智性，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亦有余法，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为色受想行识，广说乃至一切相之，亦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如是等一切法，亦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于一切法真实性中，心及心所，皆不可得。所以者何？色乃至识，不可施舍，故不可思议。 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广说乃至一切相智，不可施设，故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具受善现，即白佛言：复何因缘？色乃至识，广说乃至一切相智，皆不可施设，故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佛告善现：色乃至识，广说乃至一切相智，无自性，故不可施设，有不可施设故，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何因缘故？色乃至识，广说乃至一切相智，皆无自性。佛告善现：色乃至识，广说乃至一切相智，思议、称量、数量、平等、不平等性，不可得故。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何因缘故？色乃至识，广说乃至一切相智，思议、称量、数量、平等、不平等性，皆不可得。佛告善现：色乃至识，广说乃至一切相智，自性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自性空故。复次善现：色乃至识，广说乃至一切相智，皆不可得故，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具受善现，即白佛言：复何因缘？色乃至识，广说乃至一切相智，皆不可得，故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佛告善现：色乃至识，广说乃至一切相智，皆无限量，故不可得，不可得故，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具受善现，即白佛言：复何因缘？色乃至识，广说乃至一切相智，皆无限量，故不可得。佛告善现：色乃至识，广说乃至一切相智，皆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故无限量。无限量故，皆不可得。复次善现：于云何？色乃至识，广说乃至一切相智，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中，色乃至识，广说乃至一切相智，未可得否？善现答言：否也，世尊。佛告善现：如是如是，由此因缘，一切法皆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善现当知，以一切法皆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故，一切如来应证等觉，所有佛法、如来法、自然觉法、一切智法，亦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善现当知，一切如来应证等觉，所有佛法、如来法、自然觉法、一切智法，皆不可思议，此以灭故。不可称量，称量灭故。无数量，数量灭故。无等等，等等灭故。由此因缘，一切法亦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善现当知，一切如来应证等觉，所有佛法、 如来法，自然觉法，一切智法，皆不可思议，过思议故，不可称量，过称量故，无数量，过数量故，无等等，过等等故，由此因缘，一切法亦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善现当知，不可思议者，但有不可思议增语；不可称量者，但有不可称量增语；无数量者，但有无数量增语；无等等者，但有无等等增语。由此因缘，一切如来应证等觉，所有佛法、如来法、自然觉法、一切智法，皆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善现当知，不可思议者，如虚空，不可思议故。光说乃至，无等等者，如虚空，无等等故。由此因缘，一切如来应证等觉，所有佛法、如来法、自然觉法、一切智法，皆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善现当知，一切如来应证等觉，所有佛法、如来法、自然觉法、一切智法、声闻、独觉、世间、天、人、阿苏罗等，皆悉不能思议、称量、数量等等。由此因缘，故说如来应证等觉，所有佛法、如来法、自然觉法、一切智法，皆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佛说如是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品时，众中有五百比丘不受诸漏，心得解脱；复有两千比丘尼亦不受诸漏，心得解脱；复有六万乌婆娑伽与诸法中愿尘离垢，生净法眼；复有三万乌婆斯迦亦于诸法中愿尘离垢，生净法眼；复有两千菩萨摩诃萨得无生法忍，于贤劫中受记作佛。第三分譬喻品第十七。儿时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大事故出现世间，为不可思议事故出现世间，为不可称量事故出现世间，为无数量事故出现世间，为无等等事故出现世间。不告善现，如是如是。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承办六波罗蜜多，能承办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能承办真如乃至不思一切，能承办苦集灭道圣地，能承办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能承办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旨，能承办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能承办空、无相、无缘解脱门，能承办净观地乃至如来地，能承办极喜地乃至法云地，能承办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能承办五眼六神通，能承办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 能承办大慈、大悲、大喜、大舍，能承办三十二相、八十随好，能承办无妄施法、恒住舍性，能承办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能承办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能承办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善现当智，如刹帝利、灌顶大王，威德自在，降服一切，以诸国事富主大臣，端拱无为，安隐快乐，如来一耳，为大法王，威德自在，降服一切，以声闻法，若独觉法，若菩萨法，若如来法，悉皆富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以深般若波罗蜜多普能承办一切事业，是故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大事故出现世间，广说乃至为无等等事故出现世间。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色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能成办事，与受想行识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能成办事。广说乃至与一切智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能成办事，与道相智一切相智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能成办事，与欲留果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能成办事，乃至与佛无上正等菩提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能成办事。具受善现即白佛言：云何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色乃至与佛无上正等菩提皆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能成办事？佛告善现：于意云何？如颇见色乃至颇见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可取可执否？善现答言：否也世尊，否也善事。佛告善现：善哉善哉，无意不见色乃至不见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可取可执，由不见故不取，由不取故不执，由是因缘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色乃至与佛无上正等菩提无取无执，善现当知，无意不见一切如来应证等觉，所有佛性、如来性、自然觉性、一切智性，可取可执，由不见故不取，由不取故不执，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都不见有一切如来应证等觉，所有佛性、如来性、自然觉性、一切智性，可执可取，由此因缘无执无取，是故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应与色受想行识，广说乃至一切如来应证等觉，所有佛性、如来性、自然觉性、一切智性，若取若执，而时欲界、色界天子俱白佛言： 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最为甚深，难见难觉，不可寻思，超寻思境，极尽微妙，甚敌缜密，极聪慧者乃能了之。若诸有情能深信解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当知彼曾供养过去多百千佛，与诸佛所发弘誓愿，多种善根，多事善友，以为无量善友摄受，乃能信解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若有得闻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生信解，当知彼类是大菩萨，定得无上正等菩提。假使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一切皆成随信行，随法行。第八，欲留一来不还阿罗汉独觉，彼所成就若智若断，不如有人一日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忍乐思维，称量观察，世人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成就忍，胜彼智断无量无边。所以者何？随信行等若智若断，皆是以得无生法忍诸菩萨摩诃萨人少分故。二十，佛告诸天子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说，天子当知，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与般若波罗蜜多暂时听闻，闻以信解，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是善男子善女人等速出生死，即证涅槃，胜求声闻独觉乘者，远离般若波罗蜜多，学于经典，若经一节，若一节于，随者何？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中，广说一切微妙圣法，诸随信行、随法行等，皆应于此精勤修学，随所愿求，皆速究竟所作事业，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皆依此学，以正当正，无上菩提。十，诸天子俱发声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大波罗蜜多，是不可思议波罗蜜多，是不可称量波罗蜜多，是无数量波罗蜜多，是无等等波罗蜜多。诸随信行乃至独觉，皆于此中精勤修学，速证涅槃，一切菩萨摩诃萨众皆于此中精勤修学，速证无上正等菩提。虽诸声闻独觉菩萨皆依此学各至究竟，而深般若波罗蜜多无增无减。十，诸天子说是于已，欢喜踊跃，顶礼佛足，又扰三匝，辞佛还宫，去会未远，俱时不现，随所属界各住本宫。而使巨兽善现，佛白佛言：世尊，若菩萨摩诃萨闻说般若波罗蜜多深生信解，从何处末来生此间？ 报告善贤，若菩萨摩诃萨闻说般若波罗蜜多，深生信解，不沉不默，不迷不闷，无惑无疑，无取无执，欢喜听受，恭敬供养，常随法师，请问意趣，若行若立，若坐若卧，无时暂舍，如心生毒，不离其母，乃至未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有意趣，究竟通力，能为他说，终不远离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及说法师。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从人中末来生此间，随着和是菩萨摩诃萨先世已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闻已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书写庄严供养恭敬尊重赞叹，由此善根离八无暇，从人去末还生人中，暂闻此经深生信解。据受善现复白佛言，颇有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殊胜功德，供养成事他方佛语，从彼处末来生此间，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深生信解，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供养恭敬，无懈倦否？佛告善现，有诸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殊胜功德，供养成事他方佛矣，从彼处末来生此间，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深生信解，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供养恭敬，无懈倦心，随者何？是菩萨摩诃萨先从他方无量佛所闻说般若波罗蜜多，深生信解，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供养恭敬，无懈倦心，称是善根，从彼处末来生此间，闻说此经深生信解。不辞善现，有菩萨摩诃萨从都使多天众同分末来生人中，彼亦成就如是功德，随者何？是菩萨摩诃萨先世已与都使多天慈氏菩萨摩诃萨所请问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意趣，称是善根，从彼处末来生人中，闻说般若波罗蜜多深生信解，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供养恭敬，无懈倦心。复次善现，由诸大乘善男子等虽于前世得闻般若乃至不识波罗蜜多，或闻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或闻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或闻苦集灭道圣地，或闻色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或闻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旨，或闻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或闻空 无相无缘解脱门。或闻净观地乃至如来地，或闻极喜地乃至法云地，或闻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或闻五眼六神通，或闻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或闻大慈大悲大喜大舍，或闻三十二相八十随好，或闻无妄施法恒住舍性，或闻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或闻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而不请问甚深意趣。今生人中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迷闷犹豫怯弱，或生异解，难可开悟，不辞善现。由诸大乘善男子等，虽于前世得闻般若波罗蜜多，亦曾请问甚深意趣，或经一日乃至十日而不如说精进修行。今生人中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摄经一日乃至十日，其心坚固，无能坏者。若离所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寻遍退失，心生犹豫，为者何？此诸大乘善男子等，由于前世得闻般若波罗蜜多，虽亦请问甚深意趣，而不如说精进修行故，于今生若遇善友殷勤劝力，便乐听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若无善友殷勤劝力，便于此经不乐听受。彼与般若波罗蜜多，或时乐闻，或时不乐，或时坚固，或时退失，其心轻动，进退飞恒，如都罗绵随风飘转。当知如是安住大乘善男子等，发去大乘经时未久，未多亲近真善之事，未多供养诸佛世尊，未曾受持读诵书写思维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未曾精勤修学般若乃至布施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当知如是安住大乘善男子等，心去大乘，与大乘法成就少分，信敬哀乐，未能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为他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复次善现，安住大乘善男子等，若不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为他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若不能以甚深般若乃至布施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摄受有情，是诸大乘善男子等不为般若乃至布施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之所守护，是诸大乘善男子等不能随顺修行般若乃至布施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由此因缘堕声闻地或独觉地，所以者何？此诸大乘善男子等与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能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为他演说，亦不能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摄受有情，不能随顺修行 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不为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之所守护。由此因缘堕声闻地或独觉地，善现当知，如犯大海，所乘船破，其中诸人若不取木器物、浮囊、板片、死尸为衣服者，定至溺死，不至彼岸。若能取木器物、浮囊、板片、死尸为所衣服，当知是类终不莫死，得至安隐大海彼岸，无损无害，受诸快乐。如是善现，安住大乘善男子等，虽与大乘成就少分，信敬爱乐，若不书写、手持、读诵、思维、修习，为他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相应经典，为所依服，当知如是，安住大乘善男子等，中道衰败，不正无上正等菩提，退入声闻或独觉地。若住大乘善男子等，由于大乘成就圆满，信敬爱乐，复能书写、手持、读诵、思维、修习，为他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相应经典，为所依附，当知如是安住大乘善男子等，终不中道退入声闻或独觉地，定证无上正等菩提。复次善现，如人欲渡险恶旷野，若不摄受资粮器具，则不能至安乐国土，于其中道遭苦失命。如是善现，安住大乘善男子等，摄于无上正等菩提，有信、有忍、有清净心、有胜意乐、有欲、有圣解、有舍、有精进，若不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当知如是安住大乘善男子等，中道衰败，不证无上正等菩提，退入声闻或独觉地。战现当知，如人欲渡险恶旷野，若能摄受资粮器具，决定能至安乐国土，终不中道遭苦失命。如是善现，若住大乘善男子等，已与无上正等菩提，有信、有忍、有清净心、有胜意乐、有欲、有圣解、有舍、有精进，复能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当知如是安住大乘善男子等，终不中道衰耗退败，朝声闻地及独觉地，成就有情严净佛土，速证无上正等菩提。复次善现，如有男子或诸女人智持坏瓶，一河取水，若池、若井、若泉、若曲，当知此瓶不久烂坏，何以故？是瓶未熟，不堪盛水，终归地故。如是善现，由住大乘善男子等，摄于无上正等菩提，有信、有忍、有清净心、有胜意乐、有欲、有圣解、有舍、有精进，若不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 广说乃至一切相智，当知如是，安住大乘善男子等，中道衰败，不正无上正等菩提，退入声闻或独觉地。善现当知，如有男子或诸女人，持烧熟瓶，一河取水，若持若井，若泉若曲，当知此瓶终不烂坏，何以故？是瓶善熟，堪任盛水，即坚牢固。如是善现，有诸大乘善男子等，若与无上正等菩提有信有忍，有清净心，有胜意乐，有欲，有圣解，有舍，有精进，复能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广说乃至一切相智，当知如是安住大乘善男子等，常为诸佛及诸菩萨摄受护念，终不中道，衰耗退败，超诸声闻及独觉地，成熟有情，严净佛土，速证无上正等菩提。复次善现，如有商人无善巧智，船在海岸，未固修营，即持财物安置其上，迁入水中，速便进发，当知是船中道坏没，人船财物各散一处，如是商人无善巧智，丧失生命及大财宝。如是善现，有诸大乘善男子等，摄于无上正等菩提，有信有忍，有清净心，有胜意乐，有欲，有圣解，有舍，有精进，若不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广说乃至一切相智，当知如是安住大乘善男子等，中道衰败，丧失生命及大财宝。丧生命者，为堕声闻或独觉地；失财宝者，为失无上正等菩提。善现当知，如有商人有善巧智，先在海岸固修船椅，方迁入水，知无穿穴，后持财物至上而去，当知是船必不坏没，人物安逸达所之处。如是善现，有诸大乘善男子等，若与无上正等菩提有信有忍，有清净心，有胜意乐，有欲，有圣解，有舍，有精进，复能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广说乃至一切相智，当知如是安住大乘善男子等，常为诸佛及诸菩萨摄受护念，终不中道，衰耗退败，超诸声闻独觉等地，成熟有情，严净佛土，速证无上正等菩提。不辞善现，譬如有人年百二十，老毛衰朽，又加重病，所谓风病、热病、痰病或三杂病，于云何？是老病人颇从床坐，能自其否？善现答言：否也，世尊。报告善现，世人设有福令起立，亦无力行，一居卢舍，二居卢舍，三居卢舍，所以者何？极老病故。如是善现，有诸大乘善男子等，设于无上正等菩提有信有忍，有清净心，有胜意乐，有欲，有圣解，有舍， 有精进。若不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广说乃至一切相知，当知如是安住大乘善男子等中道衰败，不正无上正等菩提，退入声闻或独觉地，可以故以不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广说乃至一切相知，诸佛菩萨不护念故，善现当知。譬如有人年百二十，老毛衰朽，又加重病，为风热痰或三杂病，是老病人欲从床坐起往他处而自不能，有二贱人各服一夜，徐策另起而告之言：吾有所难，随意欲亡，我等两人终不相弃，必达所去，安隐无损。如是善现，有诸大乘善男子等，若与无上正等菩提，有信，有忍，有清净心，有胜意乐，有欲，有胜解，有舍，有精进，复能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广说乃至一切相知，当知如是安住大乘善男子等终不中道衰耗退败，超诸声闻独觉等地，成熟有情严净佛土，速证无上正等菩提，可以故已能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广说乃至一切相知，诸佛菩萨共护念故，儿时善现辩白佛言：云何大乘善男子等犹不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广说乃至一切相知，退堕声闻或独觉地，不证无上正等菩提。佛告善现：善哉善哉，能闻如来如是要义，如今谛听，当为汝说。有诸大乘善男子等，从初发心执我我所，修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此诸大乘善男子等修布施时作如是念：我能行施，我施此物，彼受我施。修境界时作如是念：我能持戒，我持此戒，我具世界。修安忍时作如是念：我能修忍，我与彼忍，我具世人。修精进时作如是念：我能精进，我为此精进，我具世精进。修净律时作如是念：我能修定，我为此修定，我具世定。修般若时作如是念：我能修慧，我为此修慧，我具世慧。不辞善现，此诸大乘善男子等修布施时执由此布施，执由是布施，执布施为我所，修境界时执由此境界，执由是境界，执境界为我所，修安忍时执由此安忍，执由是安忍，执安忍为我所，修精进时执由此精进，执由是精进，执精进为我所，修净律时执由此净律，执由是净律，执净律为我所，修般若时执由此般若，执由是般若，执般若为我所。诸此大乘善男子等，我所执 恒随诸故，所修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增长生死，不能解脱生等众苦。所以者何？以布施等六波罗蜜多中，无此分别，可起视之。可以故，远离此彼岸，是布施等六波罗蜜多相故。善现当知，此诸大乘善男子等，不知此岸彼岸相故，不能摄受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知。由是因缘，助此大乘善男子等退堕生闻或独觉地，不证无上正等菩提。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云何大乘善男子等无方便善巧故，虽行六种波罗蜜多，而堕声闻或独觉地，不证无上正等菩提？佛告善现：由诸大乘善男子等，从初发心无方便善巧故，修不施时，作如是念：我能行施，我具不施，此事不施。修境界时，作如是念：我能持戒，我具境界，此事境界。修安忍时，作如是念：我能修忍，我具安忍，此事安忍。修精进时，作如是念：我能精进，我具精进，此事精进。修净律时，作如是念：我能修定，我具净律，此事净律。修般若时，作如是念：我能修慧，我具般若，此事般若。复次善现：此诸大乘善男子等修布施时，执由此布施，执由是布施，执布施为我所而生交易。修境界时，执由此境界，执由是境界，执境界为我所而生交易。修安忍时，执由此安忍，执由是安忍，执安忍为我所而生交易。修精进时，执由此精进，执由是精进，执精进为我所而生交易。修净律时，执由此净律，执由是净律，执净律为我所而生交易。修般若时，执由此般若，执由是般若，执般若为我所而生交易。诸此大乘善男子等，我所执恒随诸故，所修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增长生死，不能解脱生等众苦。所以者何？以布施等六波罗蜜多中，无如是分别，亦不如彼所分别。可以故，非至此彼岸，是布施等六波罗蜜多相故。善现当知，诸此大乘善男子等，不知此岸彼岸相故，不能摄受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知。由是因缘，此诸大乘善男子等退堕声闻或独觉地，不证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善现，安住大乘善男子等，由不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给予功德，亦不摄受方便善巧，虽行六种波罗蜜多而堕声闻或独觉地，不证无上正等菩提。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云何大乘善男子等，犹能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广说乃至一切相知，不堕声闻及独觉地，速证无上正等菩提？ 佛告善信，有诸大乘善男子等，从出发心离我所，直修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此诸大乘善男子等，修布施时不作是念：我能行施，我施此物，彼受我施。修境界时不作是念：我能持戒，我持此戒，我具是戒。修安忍时不作是念：我能修忍，我与彼忍，我具是忍。修精进时不作是念：我能精进，我为此精进，我具是精进。修静虑时不作是念：我能修定，我为此修定，我具是定。修般若时不作是念：我能修慧，我为此修慧，我具是慧。作此善信，此诸大乘善男子等，修布施时不知有此布施，不知由是布施，不知布施为我所。修境界时不知有此境界，不知由是境界，不知境界为我所。修安忍时不知有此安忍，不知由是安忍，不知安忍为我所。修精进时不知有此精进，不知由是精进，不知精进为我所。修静虑时不知有此静虑，不知由是静虑，不知静虑为我所。修般若时不知有此般若，不知由是般若，不知般若为我所。此诸大乘善男子等，我所执不随诸故，所修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损减生死，速能解脱生等众苦。所以者何？以布施等六波罗蜜多中，无此分别，可起是执。可以故，远离此彼岸，是布施等六波罗蜜多相故。善现当知，此诸大乘善男子等，善知此岸彼岸相故，便能摄受布施等六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知。由是因缘，此诸大乘善男子等，不堕声闻及独觉地，速证无上正等菩提。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云何大乘善男子等有方便善巧故，修行六种波罗蜜多，不堕声闻及独觉地，即证无上正等菩提？佛告善信：有诸大乘善男子等，从初发心有方便善巧故，修布施时不作是念：我能行施，我具布施，此事布施。修境界时不作是念：我能持戒，我具境界，此事境界。修安忍时不作是念：我能修忍，我具安忍，此事安忍。修精进时不作是念：我能精进，我具精进，此事精进。修静虑时不作是念：我能修定，我具静虑，此事静虑。修般若时不作是念：我能修慧，我具般若，此事般若。不辞善现，此诸大乘善男子等，修布施时不知有此布施，不知由是布施，不知布施为我所，不生交易。修境界时不知有此境界，不知由是境界，不知境界为我所，不生交易。修安忍时不知由此安忍，不知由是安忍，不知安忍为我所， 不生交易。修精进时，不执有此精进，不执由是精进，不执精进为我所，不生交易。修净律时，不执有此净律，不执由是净律，不执净律为我所，不生交易。修般若时，不执有此般若，不执由是般若，不执般若为我所，不生交易。此诸大乘善男子等，我所执不随着故，所修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损减生死，速能解脱生等众苦。所以者何？以布施等六波罗蜜多中，无如是分别，亦不如彼所分别。何以故？非至此彼岸，是布施等六波罗蜜多相故。善现当知，此诸大乘善男子等，善知此岸彼岸相故，便能摄受布施等六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知。由是因缘，住此大乘善男子等，不堕声闻及独觉地，速证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善现，安住大乘善男子等，已能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基于功德，亦能摄受方便善巧，修行六种波罗蜜多，不堕声闻及独觉地，速证无上正等菩提。卷第511。